这算行了天下的君臣大礼。每个人然后上了马，要等的时间不大，可能元顺帝休息过来了，就听见三声炮响，驼驼老太师飞身杀马，赶奔五棵岗，背后带的金甲武士足有500余人，每人手中拿着长枪大刀，围着五棵岗先转了那么三圈，一色都是马队，这是干什么？这叫示威啊，也是开场仪式。当老驼驼的马走到安徽七角的前边，哥几个定睛观瞧，光听见我驼驼的名没见过，今天这么一看，看老驼驼的意思足能有60岁开外，面如银盆，皱纹堆垒，是须眉皆白啊，头上戴着黄澄澄帅子金盔，三叉戟顶，鹿皮的搂海带，密匝匝上扣金钉，二龙斗宝黄金马镫，身上披着9吞8炸黄金甲，外罩素罗袍，凤凰裙双折马面，战靴插到套龙的金镫。这驼驼号称4宝大将，头顶珍珠夜明盔，身披防火连珠甲，胯下宝马日月双修，掌中有一口宝刀叫九凤朝梁。这个老驼驼是当今皇上元顺帝的亲叔叔，那是元顺帝的左膀右臂啊，在镇压农民起义，屠杀天下的老百姓，这老家伙是身先士卒，头一个最狠的，他能不赤胆忠心保元顺帝吗？这回定这毒计就由他参加，天下的举子谁都知道，可虽然恨驼驼，但也赞成他，60挂0的年纪腰板不塌，真好像去了假的苍龙没有牙的猛虎一般，二目放光，围着五棵场转了三圈之后，日月双霄宝马停在梅花圈的正中，就见他把宝刀一背，这马前蹄抬起来挺高，打着响鼻，站住了。500位对往左右一分，老驼驼手提宝刀，高声喊喝：“呀！”天下的举子听朕，老夫我名叫野绿楚才陀陀，奉天子明诏，官居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又颁丞相之职，尔等大概早有耳闻，现在我把夺5状元的条件规矩跟大家简要的讲一讲。本来5年1小考，10年1大考，这叫龙虎之年，因为我们国家太大，需用良将，故此天子下旨赏赐一个恩科，今年是加了个恩科呀，额外的对大家的照顾。去年已颁发旨意，通知州府县道，今年众位都来了。什么规矩呢？凡是下场的，